我代表學聯開嘅記者招待會，嗰陣時候仲唔係叫不反對通知書，嗰陣時候叫做申請公眾集會嘅通知書。我哋話我哋以後都唔申請啦。咁、你咪騎劫緊我？ 大家要做， 我唔會咁講噶。因為點解咧？大家一齊做有乜問題咧？ 咁、你覺唔覺得 沒有誰騎劫誰？ 唔係大家做唔到啊！司徒老人嗰、那個嗰個座右銘，即係成功不必有我，唔係成功不必在我，功成必須有我。 唔係，但係嗱，佢陳日君亦都講咗嘢咧，就係話。對話即使對話先，亦都應該自己撤退先。呢個你同唔同意？呢個又 錯 啊！ 你只有你嘅群眾繼續喺佔領區嘅話，你先有談判嘅籌。 係咯， 係咯。 金浩輝而家衰咗啦嘛。 不過佢嘅講法咧，喺枝節上有部分啱嘅，我係認同嘅。即係你話有啲地方，啲都冇撚人嘅，你擺住啲路障喺度，你唔覺得好核突嘅咩？ 例如咧，因為而家好多。 金鐘道咪其中一個關鍵咯， 呢、 個係你咪俾人嚟搞你，跟住你就神憎鬼厭。你話我有人喺下角度唔同，我可以繼續佔落去，係咪？我有人喺旺角，我可以繼續佔落去。但係如果你完全人都冇，鬼影都冇一隻嘅，咁你擺啲路障，你估你真係革命成功？ 喂，但係問題金鐘道嗰啲 suppose 應該係警察自己拆會好啲嘅， 因為而家冇人敢拆啊嘛，冇人敢即係攞。做衰仔嘛，如果我領導呢場群眾運動，喂，第一你要我 keep 住我自己嘅 momentum， 第二我需要 serve 嘅 purpose 係乜嘢？你就係令到唔好犯眾怒嘛，我要攞緊 support 啊嘛，除非你焗佢鎮壓，就係你做英雄，你做烈士，即係嗱攞血換翻翻嚟啦，咁樣好似八九民運咁啦。 但你柴令俾人鬧到而家， 咪咯？喂，你而家咪重蹈緊柴令當日嘅錯誤咯？我哋要流血啊嘛，不過自己係自己走撚咗去啊嘛，咁呢啲咪契弟咯，屌！ 唔係佢信得主，都原諒共產黨嘅， 係咪 你都可以咁樣做噶。 喂，你而家其實重複緊天安門當日嗰個錯誤啊！我上個禮拜已經講咗嘅，就話越激進嗰啲，越表面上寸步不讓嗰啲，其實你係推緊個運動，佢一個死角。 但系我哋而家有冇条件让先？而家佢又真系 而家冇条件让，但系我觉得 系 枝节系可以让， 系， 即系你话旺角系唔应该撤啱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哋咁捻辛苦顶住呢个黑社会嘅话，我点解要让啊？ 系啊， 而家你让嘅话，就真系好似对佢哋唔住啦。 你下角度咁辛苦，嗰个系最重要占中嘅地方，系嘛？我咪批评阿淡，我屌佢都唔捻识路嘅屌！你占下角度就真系成个中环都瘫痪咗， 系 嘛？ 系。 系嘛？佢做咗边个阿 Tony 话佢啊嘛？而家做咗五毛啊嘛！屌佢啫，笑捻死人啊嘛！大佬系嘛？ 系 喂，但系嗰啲你冇 咁啊！但系 你冇人嘅位或者唔系最 crucial 嘅位，你系唔应该影响人哋嗰啲，即系你俾只口人哋喐你啊！即系嚟铜锣湾嗰个喜记嗰个嗰度走去非礼非礼靓妹嗰啲，佢咪攞个位喐你咯？佢只戆居啫嘛，系嘛？即系冇人哋对长腿咁，你梗系实死啦！ 人哋话佢老婆靓，冇必要去即系非礼人。 屌多余嘅老婆靓，唔想非礼人咩？屌你真系多，即系呢啲讲。 喂，但系咁样讲，嗱淡亦都有啲讲法咧，不无道理嘅。嗱，譬如就咁讲，就系话嗱，我觉得啦，即系起码嗱，除咗陈日君之外，阿肥佬礼亦都即系吓，已经开始口头上都有啲软化，即系亦都觉得有退场嘅必要，甚至 唔系咁你嗱，老实讲，群众运动咧，我亦都讲过噶啦。一定有進有退嘅，係咪？我後日可以翻嚟噶嘛？即係正如你又再講緊八九民運啊！屌嗰陣時候八九民運由五月中啊支聯會成立之後啊，差唔多日日都遊行噶啦。同而家有冇分別啊？唯一就係你阻唔到人啫嘛。但係你阻人其實而家有個實際意義嘅，個意義就話俾香港人聽，你爭取民主係 no pain no gain 嘅。但你唔可以有啲無必要嘅阻人噶嘛？係嘛？你不如阻埋人哋翻工咧，屌！ 因為我咁樣諗啊，嗱，如果你話咧，即系嗱，我而家摸到阿土你講法啦，就係話 even 你話退嘅話咧，即係其實喺枝節上面退，即係盡量其實係唔影響呢啲小市民嘅前提下面。 唔係，即係你嗰個好核突，你成個即係輿論戰裏面咧，就係嗰個婆行入去政府總部翻工嘅，係播咗幾多次？嗰個婆，我記得喺有線電視我睇咗兩次，晚翻屋企。一日就話唔俾佢翻工嘛，係嘛？你係咪連嗰個小市民都唔讓先？我真係懷疑喺度頂住個包真係咪鬼嚟？屌！ 咁事實上已經好多係鬼啦，自己拆鐵馬啲， 自己唔係拆鐵馬，係擺鐵馬嗰啲先係鬼。話俾你聽，話俾你聽。而家我估計就係，除非你真係話我要成癱瘓成個

我哋香港人最积极，我系肥佬黎。 你真系大王，我真系准备着草，我准备着草。 灵欲共振一念间，生死爱恨别亦难。三位玄学研究者 Grace 十三 Simon 加上主持人 Vincent， 为大家探讨各地历史文化，分享新心灵领域的情与欲。星期二晚上八点，灵欲共振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，大军阀。 即系你对于咧，即系如果头先我哋都讲过，就系话如果习近平会开枪嘅话，那个后 唔会，唔会，所以唔使惊啲学生， 唔会系因为预见到一个即系更加大嘅国际问题，就系其实系反而系可能会促成一新冷战啊嘛。 嗱，我自己嘅盘算好简单，即系你一开枪，一宣布戒严或者系。緊急狀態嗰啲咁樣咧， 咁咪國際杯葛你咯。 跟住咧，起碼 制裁你咯。 香港有一半嘅資金係會流失嘅。 係 啊 ，OK。 但係問 同埋呢一個嘅仇恨， 這 個矛盾係永遠都唔會解決、所以共產黨戇鳩係在於八九年六四你咁樣開槍法咧、拖足25年，俾人玩足你25年，俾美國佬、俾英國佬、俾歐盟嗰啲。玩足你 用人權報告即係制裁你， 係啊，俾人玩足25年啦。今次唔會咁蠢噶啦，同埋啲，同埋你特別，喂嗰陣時候佢都仲話自己係一個即係爛仔，係嘛？你喺北京係嘛？嗰陣時候都冇乜資金噶啦，係嘛？香港咁多錢 嚇 走噶會，一夜走光噶，走一半噶。你係咪想搏呢樣嘢？ 同埋今時今日，喂喺個。共產黨咁重要嘅小金庫，同埋有中港矛盾呢啲咁嚴重嘅問題之下，如果佢一開槍嘅話，喂，即係以後香港人 唔係或者咁講啦。嗱，如果你係奧巴馬嘅話，你會點諗先？第一樣嘢，佢開槍嘅話，你會點做？你根據過往嘅做法，即係其實慣常嘅做法就係制裁啦，係咪？即係因為人道問題，但係制裁中國嘅話，你要帶來咩後果呢？就係會令到即係中國更加即係其實係同呢個俄國係唇齒相依啊嘛！即係佢變咗就係話， 同埋佢會更加咧係封閉自己。 係啊，咁咪變咗喂，咪即係新冷戰兩個陣營咯，又係。 仲有從過往90年代喺呢個克林頓嗰個經驗咧，嗰10年嘅經驗咧、其實佢喺前嗰半決咧，咪用經濟制裁。嚟讲呢个人权交换噶嘛？ 系啊， 佢搞咗好耐嘅咩所谓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啊嘛， 最惠国待遇 系咪？后期佢都发觉咧呢样嘢系冇效的。对中国共产党嚟讲，呢班癫佬嚟讲啦，呢样嘢佢系唔 work 嘅。对，我宁愿要主权，我宁愿要即系面子，rather than。即係同你講經濟利益， 其實共產黨當時仲有兩手嘅，佢除咗即係對內更加封閉嘅時候，佢會同其他唔同小國做生意啊嘛。佢第一時間咪走去同嗰啲咩緬甸啊、新加坡啊，係咁喺度簽合約咯。係啊，咁加強翻佢對中南半島嘅控制。 尤其今時今日，即係其實中國其實喺非洲咧，即係其實嗰、那個合作、那個經濟合作係非常之犀利嘅。咁啊，阿譚博佢之前都講過啦，即係佢有個珍珠島鏈。嘅計劃噶嘛，即係一打已經打到去即係南非啊、中非啊啲國家，其實有好多石油計劃啊，同埋一啲即係叫做係即係嗰啲基建合作啊，其實已經同中國咧，其實已經係即係好多即係關係啦，已經係 即係玩第三。 所以如果你話今時今日，如果你話真係有新冷戰，你分開兩個陣營嘅時候，你非洲嘅國家呢啲獨裁國家，你倒向邊邊咧？好自然就係倒向呢個中國嗰邊啦，又係。所以其實嗱，如果你今時今日嘅新冷戰咧，同之前呢個蘇美嘅新冷戰咧，去比較嘅話咧，係複雜好多嘅，其實係牽涉嘅國家其實係多好多嘅。 同埋而家今時今日共產黨玩你呢場運動嘅時候咧，佢係變化多端好多。

咁咧就叫即係勇武抗爭嘅時候，如果面對失敗咁點算？ 嗯， 即係話呢個方法都唔得啊，咁點咧？ 喂，但問題群眾運動本身就係咁樣啊，喂輸咗咪下次再嚟啊，其實 nothing to lose 噶嘛。 第一，你唔喺度宣揚失敗主義，過往其實係冇失敗嘅、嗯，你冇過往，點有今日咧？ 嗯、 你冇過往，我哋講咁多年嘅公民抗命，係咪？你冇三子講咁耐嘅公民抗命，講咗年幾、嗯？你話佢喺度不斷喺度鳩講，喂，其實佢係有用噶。 有一樣嘢佢講得啱嘅，叫但開風氣不為師啊嘛。 不過唔係佢， 係啊， 佢講呢句説話，不過 佢都係抄人啫，係嘛？嚇，唔係，但係其實你所有運動其實係一個大運動嘅一 part 嚟噶嘛，歷史係一條長流嚟。 你冇理由輸咗一場嘅戰爭，啊、你成個戰役你都輸埋噶嘛？而家就係成個運動面對個問題，係、 嗯、 嘛？即係如果真係鎮壓啦，萬一、嗯、或者係退場啦要。咁、嗯、你要有退場嘅準備， 係、 嗯、你個論述係點啊？你唔同台灣喎、啊，台灣太陽花運動係大家都認為未見過咁多場運動裏面係真係成功嘅、嗯，但人哋嘅成功係建基於咩因素？係因為馬英九同黃金平嘅矛盾啊嘛， 嗯、 你係佔領緊立法會啊嘛，你對一般市民大眾係冇影響啊嘛， 係、 嗯、你咪贏民心咯， 嗯， 好簡單嘅道理啫嘛， 嗯， 你點可以咁樣即係打橫咁比較啊？ 嗯。 嗯 黄金平最后乜嘢啊？佢话将服贸协议压迟，因为佢系立法院嘅主席，啊 嗯、 跟住就话先审议咗你嘅监察机制先啊嘛，个、 嗯、 运动咪成功咯，系、 嗯、 咪？因为人哋系有内部嘅矛盾啊嘛。嗯、好啦，野百合运动点解会成功啊？天安门点解会失败啊？野百合因为李登辉啊嘛、 嗯， 背后有美国佬啊嘛，佢、 嗯、 要对抗中共就要将佢民主化同埋本土化啊嘛。 嗯 喂，你好多嘢係有 macro 嘅原因嘅，即使你點樣用武，唔好喺度吹啦。 喂，你歸納翻個 係冇意，即係冇實際同嗰樣嘢嗰個成功同失敗係有任何嘅因果關係。 誒唔係嗱，歸納翻你嗰啲 macro 嘅原因嘅時候，亦即係話喂，成個運動本身其實係講緊政府內配合翻街頭外嘅兩邊嘅壓力，先迫使到政府有讓步嘅啫噃。 所以。你而家你咪唔可以淨係睇一邊咯， 嗯， 你一定要喺建制裏面製造分裂啊嘛， 嗯、 即係例如你話要梁振英下台嘅，其實呢一個一個好嘅缺口嚟嘅、 嗯， 因為根本建制派由佢當選第一日行政長官已經好唔撚妥佢噶啦， 啱咁啊，係咪啊？好似即係已經好多即係大。 喂，梁振英如果真係下台嘅話，雖然你話唉佢契弟政改。即係都係寸步不讓嘅，咁咪否撚決咗佢咯。 起碼你見到嗰啲地產， 你諗下，你箍實嗰廿六條友，我唔計黃老邪啦，屌係咪佢都唔係泛民啊，自己都話係咪？你箍實廿六條友去否決政改方案，係唔係成功啊？ 嗯， 講嘢， 嗯， 係咪？ 嗯， 喺度自慚形秽，喺度製造失敗主義，係咪？跟住梁振英下撚埋台，係咪成功啊？個運動，屌！ 喂，好简单啫。头先讲到就係话喂建制内我哋有冇啲即係其实分裂嘅机嘅有啲 有 机会可以 绝对有。因为四大地产商都好唔撚妥 佢。係、嗯。喂所以 UGL 系咪佢可能放料㗎呢 绝对有可能。 即係 佢系爷放啦。阿爷喐佢。你諗下而家澳洲政府为要调查嘛。随时你即系根据呢个引渡协议引渡你香港行政长官嘅。 咁你 APEC 嗰陣时候你点样面对呢个澳洲首相呢 唔系咯， 系咯， 冇噶。喂，我系梁振英，我真系大摇大摆咁样。 唔系，所以阿爷都部署咗，因为阿爷都要明白嘅。就算呢场运动，我哋乜嘢都攞唔到，即系例如话呢一个嘅政改，即系个三道闸继续系闸喺度，你哋否决就否决啦，即系你乜都争取唔到啦咁样。咁、 嗯、 你梁振英，你摆得几耐咧？佢点样管落去咧？对香港人嚟讲，呢个系矛盾点嚟嘅，佢都要谂办法。搞走佢噶，系、 嗯、 咪？佢亦都唔想话俾人听，佢因为群众运动搞走佢，佢、 嗯、 咪用呢啲咁嘅方法咯， 系、 嗯、嘛？钱同女人咯，两样夹击， 即系两样嘢都有啊，大佬。 两样夹击， 喂，咁你咁样睇佢死够硬噶咯，真系 够硬啦，屌！系嘛？喂，其实老实讲，对泛民主派嚟讲，呢啲咁嘅傻佬继续喺度做咧，系最好嘅， 系 有个箭靶喺度打， 系 喂，但梁家杰佢今日走，唔知琴日走出嚟话，会开始弹劾呢条友喎，话 唔系嗱，我哋讲翻件案先，呢件事先，嗱，佢收咗5000万啦，喂，佢收咗5000万咧，其实嗰阵时咧就系话，因为同即系嗰间公司有秘密协议，就系话你离职咗之后咧，唔可以同佢有一个叫竞争关系，喂，但问题就系话，你之后做特首啊，点会同佢即系，喂，你做特首，你仲开档嘢同佢即系。 即系竞争啊，同埋嗰间嘢系澳洲嘅 UGL， 唔系你自己公司、啊，大佬。 唔系佢犯咗两个问题啦，第一就系你咁大嘅作为呢间公司里面嘅主要股东，或者系主要嘅 manager， 亚太区主席， 佢亦都系呢个亚太区主席，即系 board of directors 嘅成员，亦都系 major shareholder 啦，因为公司有20-30%好似系咪？ 系啊， 如果你系要攞钱嘅话，你应该要喺个核數報告裏面公布， 係啊。 第二，因為你間公司咧爭咗好多債務，所以咧其實你應該係排隊嘅， 係， 即係你要還嗰啲債啊，係 啊， 先可能係俾政府。如果你清盤嘅話，先俾政府啦，跟住你俾員工啦咁樣，跟住咧就還嗰啲有抵押嗰啲啦，係咪？喂，呢啲排曬隊嘛，所以你呢一鑊嘢佢好大鑊㗎。第一 ，Ernest and Young 已經話 安永 佢冇話俾佢聽啊，因為呢個所謂嘅披露嘅責任咧。其实喺嗰个 management 嗰度， 系啊，咁佢嗰阵时系 management 啦， 咁咪大镬咯。 如果佢 死捻紧佢， 喂，如果佢有事咗审计处，其实都会有事，因为而家嗰个主席孙德基，喂，系当年 Anderson Young 帮 DT set 手嘅人嚟噶， 未必 Anderson Young 有事，因为咧。佢即係同你做 audit 啫，佢即係同你受審嘅。你唔話幫我聽，我點知啫？ 唔係，但係講緊， 但係而家好似阿梁家傑話用權力及特權， 除非 Anderson Young 知道都簽呢一份 audit report， 唔逼佢改呢一樣嘢。但係如果 Anderson Young 話我唔知， 係 咁你點喐佢咧？ 喂，但係嗱，阿梁， 因為你係秘密協議嚟噶嘛，你啲錢係轉入去可能係海外嘅銀行户口噶嘛，係咪？ 喂，咁梁家杰就谂住揾 PMP 去审佢啦。喂，咁可能真系会揾啊，即系呢个阿审计处处长去召佢去讲，真系几得意喎情况。 系啊，审计处审得人多啊，大佬。 系咯，佢又俾人审。 所以佢玩完噶啦，佢呢单嘢其实已经系露咗呢个即系露马脚噶啦，就系要喐你噶啦。如果唔系，一定冚到啦。系咪呢个涉及外交噶嘛？ 系咯，个贪名你而家你就中意双管齐下， 但系好 双龙出海咁样打阿梁振英。 系，但好奇怪，见到咩黄国健嗰啲到而家都话喂要俾个机会佢澄清，所以唔想要 PNP 住，真系。 佢澄咩清啊？边度澄清得到啊？除非你话澳洲嗰个爆嗰啲料出嚟完全系假嘅啫，制作一个故事出嚟嘅啫。如果系真嘅话，你点解澄清啊？ 嗱。 你唔好攞你即係你冇玩嗰啲語言藝術啦。佢嘅語言藝術就話嗰陣時我冇做行政會議嘅成員，我亦都未做特首，所以我哋收一筆錢。但係你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嘅主要嘅股東加作為董事會嘅主席，你點可以私下收呢啲錢㗎？因為你係因為賣個盤啊嘛，同埋就算你收，你都要 disclose 呢個 interest 啦。 係啊， 因為呢個係酬金嘅一部分嚟㗎嘛，係成個交易嘅一部分啊嘛。 同埋 即係等於係非法回佣啊！屌，好撚簡單啊！ 仲要講一樣嘢，佢冇報税先。 佢話有， 佢話有咩？ 佢話有，但係冇意義嘅，即係你衰多飯定衰少飯嘅問題嘅啫。你報撚完之後，其實你都係要交税嘅啫，係 咯， 係咪？咪交呢個標準稅率咯？唔知16.5%定係15%，我唔記得咗啦。屌， 16.5%一直都係。 16.5%係， 係啊， 六分一啊嘛。咁啊，即係嗱，如果咁樣講嘅話， 死梗啊！ 嗱， 唔使諗啊！ 而家即係中共揾錢緊女人搞佢啦。咁習近平使唔使上身？嗱，佢。嗱，因为其实呢个人佢揾翻嚟噶嘛，而事实上呢个人点样揾翻嚟咧？阿董建华介绍噶嘛，咁样数落嚟，即系董建华使唔使上身咧？咁习近平使唔使即系因为佢呢个用人失当？ 如果上身唔上身，其实都冇关系啦。呢个人大家都已经忘记咗佢噶啦，佢而家扑翻出嚟先觉得古怪啫。佢仲可以再做特首啊？佢仲可以 recommend 人哋啊？仲信你啊，大佬？ 唔 系习近平啊，老实讲，如果我系佢， 嗯。 我都兴个火屎啊，大哥！ 你老董点完我镬再点多镬， 呢个此其一啦。此其二就是、喂，大佬，我俾你管香港700万人啫，我13亿人民都冇搞到咁大镬啊，系嘛？ 因为佢 同埋喂，你话新疆、西藏嗰啲仲有情有可原，就是、因为你无论宗教啊、种族文化都唔系你嘅人啊嘛，系嘛？加上以前嘅高压。系咪令到啲人反抗好自然啫？ 你香港有好多大中华交嘅， 咪系咯？你香港系咪国际城市？大家都咁务实嘅人，喂，你搞到咁大镬， 系啊， 足足搞两个星期，你都搞唔掂嗰单嘢。喂，你仲喂我从一个即系管治嘅角度，唔好讲政治 politics 嘅问题，唔好讲面子嘅问题。喂，你都要走啦，系嘛？唔该，你行紧开啦。问题我点样？我用咩时间叫佢走？用咩理由叫佢走？ 话到。嗱，對於梁振英嚟講，佢咁樣俾人拉落台都係生死之戰嚟嘅，佢都可能會同你搏命嘅喎。 咪搏咯， 啊，即係佢可能喂，即係佢乜都做得出嘅， 咪由佢咯， 係嘛？ 唔係，往往歷史同埋呢個運動咧，

即係你過去嗰回歸嘅17年，其實你都爆咗唔少大鑊咧。自從0371之後，係咪？ 嗯， 即係完全係攞唔翻個民心翻嚟。 但係問題 就係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政治結構問題。 但問題鄧小平會唔會佢本身 set 一國兩制嘅時候，佢講50年不變啊嘛，即係用50年呢個限期就係話，喂，咁我咪咁樣用咁嘅方法 hea 夠你50年，然後直接收翻嚟香港咯。 但係你個矛盾過咗17、18年之後，已經不斷咁樣累積嘅話咧，其實就係政治結構嗰個所謂 political process。即係個 input 同埋 output 嗰度咧，或者成個中間個 back box 嗰度咧，係解決唔到。 同埋， 因為你嗰個人點樣去輸出嗰個政策，係在於你嗰、那個input 係咩噶嘛？而你只係1200人嘅小圈子選舉，你嘅立法會裏面做一半係功能組別去保障大商家大財團嘅利益嘅。你點樣解決呢個矛盾呢？你嗰個個都即係香港人。个都认为民主好重要咩？即系啲维园阿伯咁讲，咁啊屌咁啊港英年代你又唔争取，扑街咁样系咪啊？话我哋喂个问题就系港英年代点会觉得自己系冇前途冇希望噶？港英嘅年代，即使系英资攞着数嘅话，都会派下片啊，大哥，会派下俾其他人啦、啊。我仲睇到自己嘅未来啊。你会真系马会啊？吓、啊、有得赌下马，大家有个希望咁简单啊？梗唔系啦。而系我哋真系实质地感受得到，我哋系有 social mobility 啊嘛。你谂下，就算而家你搵50000蚊一个员工，威啦，叻仔啦，系咪？吓、啊、有专业资格啦。如果你买140000嘅层楼，要攞几多钱首期出嚟啊？120000啊，阿哥。 都系咁。 唔使装修层楼啊，唔使交离印费啊，阿哥。即系搞搞搞150000啊！ 咪 50000蚊个员工，你要储几耐啊？ 所以而家中产嘅 range 好大啊！ 系嘛？你嗰啲真系好似我哋股海云涛嗰班主持都系炒股票啊？点解炒炒下输捻咗？咁点搞啊，大佬？ 喂，阿文昌都输咗一球嘢啦！ 咪系咯，喂，炒炒下会输噶嘛，哥？系嘛？你真系听嗰啲保险佬讲啊？吓、啊，即系话咩买基金啊，成成嗰啲咁样啊？储几耐啊？我同条女使唔使结婚啊，大哥？ 最黑色幽默嗰样嘢就係话即係搞呢个叫做系即係强积金，即係第一任主席呢个许仕仁，喂佢都搞唔掂自己退休问题啦，屌佢都要破产呢个冚家产，即係唉 周围要问人喺度度水係咪 唉好，今日时间差唔多啊，下个礼拜再见， 拜拜。